攻克氢弹理论设计难关。 A 组由他带领， B 组由青年科学家李琴带领赴上海工作。1965年，李琴带领的 B 组率先取得突破性进展。 李琴啊， 何老师， 你们办公室离外滩很近吗？都可以听见海关的钟声了啊。 是，何老师啊，您来上海已经一个星期了，一直闷在屋里头讨论审查我们的 B 组方案，守着江边都没有时间出去看看。 我一听说你们这儿有突破，我就坐上飞机来了。这几天仔细研究了你们的方案，我心里边有底了。 何老师啊， 我说李琴，我定的规矩，理论部的人都叫我老何，你得改改口啊。 我在北大物理系上学的时候，您就当助教了，确实是我的老师啊，这哪能改口啊。哎，何老师，您对 B 组方案还有什么意见？ 我想好了， A 组方案立即停止进行，我们这个组全力配合你，集中兵力尽快完善 B 组方案。 那不行，何老师，您搞出来的 A 组方案一定会比 B 组方案好，您不能停下来，到时候我们配合您。 李琴，当初咱们分成两个组搞，就是为了尽快地找到一条突破的路线呢。现在你已经找到了，我这个组就不必再浪费时间精力了吗？ 何老师，您的 A 组方案搞出来可能是更好的捷径。再说，您笑什么？ 李琴，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，因为我曾经是你的老师，现在又是你的领导，又搞出了原子弹，你呢，是我的学生，又是后来的，所以呀，水大也不能没过桥去啊，对不对？ 这，我，何老师，我这样想，也没什么不对吧？ 我这个人呢，最反对论资排辈。就算咱们排排辈，我作为你的老师领导，可你知道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？ 是什么？ 长江后浪推前浪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。 何老师， 再说干咱们这一行就是要隐姓埋名，与世隔绝，除了事业，个人的名分没什么意义了。 何老师， 我老何，您的电报。 哦，速回京参加批判海瑞罢官学习班。 何老师， 李琴啊，你们要争分夺秒。 明白。 何元清从上海回到北京，立即向部里汇报，部领导同意他的意见。然而历史并不尽如人意，就在氢弹理论设计即将完成的关键时刻，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，就连研究院这样的部门也未能幸免于难。 告个别。 哦，苗壮啊，怎么着，出差呀？ 我被开除了。